第八集。星期二的下午，代教老师带他在急诊清创室做一个手指切割伤的缝合，让他帮忙穿针。他一不小心就让线掉出弯盘了，代教老师赶紧提醒他。 线都掉出去了，都碰到铺筋外面了。 罗明瑶赶紧拿手去抓掉出去的部分，正要把线收回盘子里，就听见老师吼： 你干什么？你还拿回来？所有东西扔掉，你把手套摘了出去，我自己来。 罗明瑶这才反应过来，用手去捞线，错的行动错的多离谱。掉出弯盘碰到无菌铺筋外面的部分已经是污染的部分了，他还用无菌的手去抓污染的线，连带自己的手也污染了。这一套操作实在太失败了，完全没有无菌观念，在外科这样的情况是大忌。难怪老师发了这么大的火，把他赶了出来。他满心的沮丧和羞愧，往清创室探了探，代教老师给了他一个冰冷的白眼。他不敢再舔着脸进去看，一个人垂着头走到后面的楼道间去站着。他捂着脸，身体因为沮丧而微微颤抖，内心彷徨而无助。这一周多在急诊外科的经历让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几乎要击垮他的自信心，仿佛自己以前学的全都没有用，仿佛自己是个没用的白痴，仿佛自己原本就不适合做一个医生。赵斌躲到楼道间里来抽烟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。一楼的层高比较高，楼道间的窗户开在人头上方，春日的阳光斜斜照入狭小的空间，敞开的窗户里微风裹挟着纤弱的花瓣透进水泥墙内的昏暗世界。在阴影之中，背光而立的青年捂着脸，身体颤抖，似乎在哭泣。他并不知道有一片花瓣就落在他的头顶。赵斌心底有一阵危险的直觉，他的理智分成两半，一半支持自己的直觉此时抽身离开，一半却推动着他的身体走到青年的面前，拂开他头顶那一片花瓣，用温柔的声音问道： 你怎么了，罗明瑶？ 赵斌说话的语气很温柔，但这种温柔又和他平时对待病人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，不是那种熟练而疏离的职业习惯，不像一个戴在脸上的面具。这样真诚的安抚像春天的和风细雨，像落在楼道间里的淡淡阳光，来得太突然，罗明瑶脆弱的心扉被轰然吹开。罗明瑶想要给赵斌一个微笑，表示自己没事，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他放下手，眼神触碰到赵斌的眼睛，就突然失控地流泪了。他的心酸、委屈、不甘、羞愧全部爆发了。赵斌被他的崩溃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在他面前哭的学生好几个了，暂时还没有男生，但他知道自己的无措不是因为性别问题，是什么他不知道，他只觉得这一瞬间他仿佛才是做错了事的学生。他因为这眼泪而彷徨而难受，那一滴滴的眼泪就像打在他心里的一根弦上一样，每一下都落下一个颤抖的旋律。他简直没办法忍受罗明瑶哭泣的样子。赵斌走过去，本来想安慰罗明瑶的，他脸上沾着的泪水像擦不干一样。赵斌的手指不停在他的脸颊上抚摸，他感觉到手指下的皮肤在升温，他们靠得很近。罗明瑶向着他仰起头，他的脸颊微红，眼里闪烁着光，交织着崇拜、感激、迷恋和羞怯的复杂情愫从眼中满溢而出。这一刻罗明瑶的眼中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，这样的眼神像有什么魔力一样吸引着他。赵斌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静静地看着他。 赵老师。 罗明瑶的声音又轻又弱，挠着他的心，身体向着他更靠近了一些。他们的鼻息交融在一起，赵斌的身体比理智更先一步反应。鬼使神差的，他用手捧着罗明瑶的脸，吻住了她的唇。意识全部回笼，他放开了罗明瑶， 男生脸上的泪水已经被赵斌的手指抹花了，在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，他的手指已经像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在学生的脸上逡巡过了。两个人都处于震惊之中，他们相视无言，甚至表情都是同样的空白，只有胸膛剧烈起伏。赵斌先一步做出行动，他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楼道间。阳光、风、樱花的花瓣还像之前一样无声渗入这里，赵斌的吻仿佛只是一个春日的梦。罗明瑶手脚发软，怔怔地靠在墙上，缓缓抬起手触摸自己湿润的嘴角。这件事很快就被赵斌压在了心底，倒不是因为他薄情，主要是急诊科太忙，他暂时没空去整理自己或者去关注学生的感情问题。下午快下班时候，来了一个女学生，艺术学校的，人很漂亮。挂急诊主要是因为下午的神经内科专家号已经没有了。 医生，我是3年前开始出现的癫痫发作，今年开始在 C 大附院看病，一直挂的王主任的号。上次他跟我说过，这个药吃了不管用，可以加另外一个药。 他从包里拿出自己吃的药，还有之前的病历本。 我昨天晚上发了一次，本来今天想挂他的号，但是他的号太难了，我今天跑了一天了没挂上，我怕今天还会发作，我就挂了急诊。 赵斌对这种情况是比较郁闷的，一个慢性病的药物调整是很个体化的事儿，病人的想法是我随便找一个医生就能指导我调药了，被随便找来的医生感觉却是从头开始搜集资料制定方案，而且这个女生是个癫痫发作，属于神经内科的问题。神经内科的病在临床上是完全独立于内科的，癫痫更是专科范围的疾病，突然来找急诊医生调药，谁接手都觉得很难搞。赵斌算是很有经验的急诊内科医生了，先打开病历系统问清楚病史。 发作是什么样子？ 女学生说起自己的病还很坦率。 倒地，全身这样抽。 他比划了一下动作。 都是别人告诉我的，我发作起来什么都不知道。 每次发作持续多长时间？ 我妈说基本上抽就是1-2分钟。 女学生回答得非常顺，这些问题她都不知道跟医生说过多少遍了。 我自己醒过来可能要将近10分钟。 赵兵把病历仔细写好了，然后把药拿过来看。女学生吃的是左乙拉西坦，据他所说，神经内科的王主任告诉他，这个药现在他已经吃得足量了，如果发作控制不理想，最好是连用其他类型的抗癫痫药。赵斌觉得很头疼，病人目前没有发作，更不是持续状态，让神经内科老总来会诊不合适，让他来决定怎么调整药物又不太有把握。想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求稳妥，打电话去问神经内科住院总。 任总，我有个病人请教您。 电话通了，赵斌赶紧把病人情况汇报了一遍。 主要是你们主任跟他说过要连用，你看我给他连用什么药物合适。 手机那边神内老总交代了好一阵，挂了手机，赵斌先在纸上写写画画。 我问了神经内科的医生，他也是王主任的学生，他建议连用一个药品叫做拉莫森琴，也是一种抗癫痫药，连用你的左乙拉西泰，也是他们神经科比较常用的治疗方法。 好的，医生。 女学生很配合的点头。 我听您的安排。 赵斌把纸上写好的东西递给他，给他详解。 拉莫三晴这个药，最担心就是会过敏，少数病人会有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。 那…… 女学生抓了抓衣服。 我不吃这个药，用其他的药可以吗？ 赵斌点了点头。 说实话，你来急诊科调这个药，我却没有办法给你非常专业的治疗意见，毕竟我自己不是神经专科的医生，我其实更建议你观察，然后挂下周王主任的号再做调整。